冤枉我， 老门当门嘛。 嗯， 冤枉你咋了？ 他偷算了，我偷东西，就这样，你看谁偷的吧？ 安 永，安 永， 嗯，安永，咱俩走走。 冤枉你偷的。 靠，早我也早，我妈我打都早可怕事儿了，一大早。 你又没偷呢，你咋了？ 早跟黑人吵的，哎，我还记得。 我 还是那……啊靠，这咋事？我靠！我看我那么近都没见，我还脱脱了腰疼。哎，我气晕了，我操！ 怎么问到了？ 啊！还是喝，哎呀，我不得，那事还小吗？ 啊！哎， 人 家 那……俺说的，俺说的，我说的。 这人要说 什么？啊！他自己偷的，我偷的，那时候。 他 事还小， 他是，结婚家，结婚时候这饭是他做的。 给俺村上，我也忘记了，反正这样的都比较，我靠，那我当媳妇没装过一回。然后我妈还要打你。一个声音的音效的声音清清楚音效， 啊，因为他一小子都黑夜的往上飘，哎呀，这没法子，跟混子往上飘一样。但是突然间，啊，妹儿，突然间男孩子突然间那个刚在宿舍里，突然给你开吧，那不是家长院的，灯光一看，啊，我亲了，我亲了，门没开，门在关着。三个人是谁我看不清楚，还白有点看不清楚。这说在我身上发生太多事了。 我也没遇到过。 他说你们晓不晓得爷爷奶叫啥名儿？我还不晓得。 你啥子你们那个晓得？ 啊，爷爷名儿好像是宋道一，我知道。 哪几个道一？ 道是道啊。那个一不一个外国人，但我知道叫是那个一。 我怎么听完一听你说，我也没问过。 人家都说你不知道。 谁说了？谁没事喊我爷爷问？ 你是不知道，但我是那叫好，那是那些那国人。 那他我也不知道， 我突然现在。不管是鬼也好。下雨好，我都有阴影。还有一个，也是那一年是发生的，那年是跟人家打架，都是因为那样的事来打架。这个不是，那个是张三丰，但当时跟打架就动员了大家，那个，然后公安员宿舍的。哎，他不是说神神叨叨说，有鬼啊，有咋有咋。我想有这个啊，他们找我打仗，啊，就那天他吵架吵的打了我，他那打了哈，突然间我脑袋都空白了，等我反应过来，我就骑在身上掐他脖子，我咋说嗓子我不知道，但旁边有两个人看清清楚楚的，打完之后那个人。他说一句话我都懵了，知道吧？他说张三丰家里杀过，就说了这一句。因为他们都在旁边窗都就这块，就在窗看清楚的。我在窗旁边，我跟他 人其他鬼非常什么？ 不是鬼，张三丰说那句张三丰叫啥功夫？为啥我那个还口无遮拦的？ 关键不是吧？ 有些事是可笑不能解释的，迷信也好啊，不迷信也好是个人说就好。有人说迷信，咱现在你要经历了才知道，不经历哈，全是个迷信，是不是？ 应该是解释不了。 在 那上班，说都拿到钱了。我这里酒店，酒店占用时间不长，早两个 还能占 太阳。太阳久了，早上占一个来回，得一个小时。光身长得也高呀， 对， 光身比你高， 对， 你一米七八，光身一米八几，光身快一米九八呀。 那事儿，人家找我是跟我要细， 要细。 因为那事儿，我买双新鞋啊，什么都在老屋里，他们虽然没钱老屋里，老屋里，一双鞋子，我让人家给我拿过来，他再扔给我了，知道吧？不是递过，再扔给我了。最后因为人说该要去没鞋穿了要去，后来那一咬他们他们跟那一个飞过来了，是人家说句，他什么就属于杀气弱那个脏东西扔的那种。 今天回来晚了。 年前红了，没当上。 他这是今晚上是不可能，他妈又不交给退出了，这十几万都不抽了是吧？大哥， 屋里有两面灯。我看他们放的这边有没有点， 应该得有吧。 我可讲 讲。你是讲过了吗？这人你去哪玩？ 知道了，知 道了。对，我的。 咋还起不住？ 还拿个架呢，你咋不让跑他？他拿跑这儿。 不是从那儿走，那不好走。 啊， 等一下，走这个车的，我们车这儿。 啊，想看 的 都从这个点儿 啊。 走。我是好多年都没来后面来过。 你干？你才土喽。 土喽。没事，天气干了也没，土了也没。你们那蹦蹦没开？ 这不都蹦蹦换四轮换又换的这个吗？啊，都两边都行。 他们问。 哎，都在老房子，都在儿。你看那窗户还是用砖头盖的。 我是不是每天昨天没过来啊？这边真是最近没下雨，雨量小的是呀。原来这是个厨房呀。 哎呀， 我 也没 等 那走挂给 睡觉了，都睡了。 杨子元睡了没？ 睡了 啊，睡了，不过可算了，那个弄醒了。 外面出门站了，睡了，快啥子怕 那我有点不呢，有点啊。 没得点，哎。这看的有谁样的？ 哎呀，他这有谁？老谁人嘛？好多年没进过这屋了。 哎，媳妇。 嗯。 你看我们这墙铺的行吗？ 嗯。这是在这是一个 在床边就 摆 着。 在床边， 在 床边。 在床边。 这儿。在床边摆 着。在惠惠泽那玩。 在老惠泽那。大的是小的，小的。 大点儿没走过啊， 这样说走， 不晓得呀， 舒服就挡住了， 夜里还卖懒猪，要人家那养个狗麻烦， 好好 办 不？啊，好好办不？ 不是啊， 二百块两块多，二百块钱不？ 我这租到不让你这边。 在这儿 九点零几了， 惠泽那是嫁到我那儿了，广东 安 徽， 安徽不知道，不知道，三口也在那儿，在美丽，春节啊，还是好好睡。 我今年啊，见没有什么，对这幼儿园啥不听话呀？太不看他， 啊？ 反正说，他现在不听话，不好上学了， 对吧？ 这俩不成啊，不成上这。 每次回来看我过子啊， 我哪都得听人说， 是不是呀？你这工作嘞，不是你那个交通很钱，我你买是要谈朋友的，光看货的那些，还有谈没？ 没，买车在那边儿开不上。 也是，你要买车的话，都是开回来的。 我不打算。我爸他想买，他都想买。 他买，你看你练练走。 买了我也练不到，我就不在这上班。 现 在行不好，嗯。镇上这两天倒是早起喝的有是防跑防一块儿的。 哪是防跑防那个大仙的跑哈？ 现在一点意思都没有，一个村买街坊们那是防跑。我们那小村儿也是没在农村生活，我们小村儿到晚上拿炮是放，你晚上都能起到炮的，现在是。 应该是镇上有在放烟花的吧？ 跑的不少，不然年根听不到。原来都一到腊月烟，买的擦炮的，我问了买擦炮，五毛钱两盒，三毛钱一盒。 就是一盒，正好几斤。 这是走到。 走 那以前不知道有没有你啊，那以前跟老徐喝酒，我你们俩跑从地里绕过来去了，人家绕到房子不让走，从地里走过来 去了。你那我还没出来，我也是，那时候在上海 了。你新搬了是吧？ 嗯，疫情刚好完是不是？ 你没回来吗？ 你 回来了吧？ 没有，我还在上海。我这包含我在上海没回来，准备回来个。 那一直没回来吗？ 没。那看到我这个到银行可办，这样办个密码哈，我都这个要户口的我挂银行的吧。都拿爆发了，我也得打开了。 我记得往日在水塘里头有个大水牛，别的不记得了。 养牛， 买牛。以前那边肯定不会，到这儿还洗澡也下去。谁有钱了？以前好到那地里面儿天哪，没得。 我记得前头左面往那是有一片大芦塘，是吧？ 看看左面右边不是 有那地方？看那边哈，还 是有学校。他们楼上都是学校，孩子都现在关门儿没学校。前几年还有两个，这彻底没了，已经没了，没学生一个人。 他是来这边都是没学生，跟我到他们那边一样没学生。 嗯， 我那人到他们都是。 是安徽。 嗯，没学生，谁也不学 生。哎，他们带你吃过什么？ 那他家还在你干吗？ 还没错开了， 坐着都可以收呀，坐着可以收。 年根肯定都多了，天天 你 吃啥 子？ 清仓的清干净呀。 忙着跟哪？你搁这也是忙的。 忙的。 忙的。 那今天早上还要打算收钱，我跟老婆要回来收不行了。 哦。 我不在， 这 个 在做厂的对呀，说说作业都停了。 一天没事，我知道。 哦，哎，都说是站多少天等？ 嗯，反正都从早上一直站到晚上。 就这里。 要过年了，都把清仓子清地方。 对，他们也不是不收了， 都拿回 来。 对，都有几顿你赚 着。哎，大车吵架，他是大车。 你厂区清地方。 厂区放假了都别说，剩下都是些散伙了。厂里现在也都放假了。 那 三 会不 见 那小 帅 到三， 因为 三会 儿。那就三年纪都三会儿出来。看这王爷还挺能的，三会儿。那三会儿一会儿一会儿趁也麻烦要分类，穿过来直接跟咱这一下就熟了。 那我借的。 哦，鬼子们。 哟，那鬼子们这人在哪？ 嗯。 有没？ 你是哪里的？ 是吧？ 不是 这开不是不认识哦，这是我朋友回来了，我们都回来了。 那 我们再 拿 往里面 坐 点啥？ 嗯，改天好打算吃大碗饭。 后天。 嗯。陈总还没回来， 我今儿好像 刚老强不是没回来吗？ 老魏是不是老魏在屋里？ 俺也在老魏吧。 你这就是没看到小弟。 小弟这没，我那咱这吃饭时在那儿坐的，跟媳妇在那儿坐的，我看了。 我还没看到呢。 你这没看到。 看里边儿，那边儿看。时间了，要是好点 儿，好点儿，好点儿， 好点儿，喝大哥，豆 酸的，虾子仁儿的。可以掏球一盆的，吃吃嘛。 当你们那边儿收拾。 今天老头儿，搬的老头儿得给 啥拿回来？全 给 咱屋 上， 走。你也几个兄弟是哪里的？ 啊？ 你也几个兄弟是哪里的？我这边的。嗯。对啊，来自哪？我是唐兴。 那 是 跟树叶还对， 嗯， 外方是不是？我们前头是，我们有二叶、三叶、四叶嘛，大叶最我们不知道，咱根本都不接你们最。 那大爷 也 是 老大， 那估计 是 老大， 那还不是估计那都是。 那老太老太他就是。 上次见他们亲兄弟，亲不亲？这听爷说他们是亲兄弟， 这都听 说都是兄弟，但是爷亲兄弟呢，这都不知道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这么没，那应该不至于吧？ 我怎么 听 的？ 老板，今天晚上老板几点？ 在 老板。嗯。 么呢？自然这一杆高啊， 完事儿了再修。 高啊。那个我也 要啥？要 钱呗。不是，这个蟑螂，我也。 啥样子啊？我是四斤啊，在当时聊钱。 往南京聊会儿。 啊。 我是 四斤啊，在当时。 往南京聊 会 儿，我现在吃那炸 的 蟑螂。 我 是 四斤啊。 好好，行，行，行，我来炸。估计从 矿场那儿装老一点。我好像 是龙 人 吧，我都不 知道。他是龙人。 那边车是给插进去。 今儿半天他们不是还在那儿洗车吗？嗯，这个今儿半天在那儿停个车，在那儿洗车。 这个树 干子，哦哦， 大树干子。 反正这么简单，我估计应该在，是吧？嗯， 咱们今儿后边在楼顶撒放水。 也去楼顶，唱楼顶。 这个 也是 烫 的， 烫 的。 哦， 那 卫生 间 不是 也是 烫 的？ 我操，行不行？你说的有烫 到咋？ 应该都是。 咋咋？ 啊。 这原来是两个隔开，这是南门儿房门，不好意思，因为南门儿是个大沟。你以前上学是不是从那条路路过？这还是个。小路， 我应该没在镇上，我应该没在村里上过学。 没在这上吗？ 嗯。 我还记得原来这是个小路， 小路， 从南门那，从南门那个路走。 我记得晚上好像往头的往右门好像还有一个小商店，还是。 哎，都是那个呢，早都没看，那是那个商店是我也从这才一见。 哎，那旁边不还有个吗？ 黄冈的那个。那我从那儿出来的，就是那 个电脑，那啥啥。 他来了就是谁也不认识，只是说谁一模一是他的，是吧？ 先出来养马。 出来帮你妈一个，人家都 晓得。老早 都 是 异地 了。前两天还在开的，现在没开 了。没钱了。 开机的还有事。可能也不错。 里面都充分多。小张，那也是贪污的。哎，当官的人，那也不贪，小张也不。 我是到镇上是上六年级，我才晓得嘛，有贫困户有补助，妈的嘛，我到这从来没领过。发点个发票，什么都没了。在厂里是吧？ 啊？ 在那个那个，嗯， 在。 嗯，听那个啥。 不晓得。 那厂牌的。 不晓得。 喜欢到边上拿，喜欢到边上来喝。 不是专门去，是专门去。 现在都是到这跑。 专门洗衣服，走来都看，先不进院子去。不进那时候，他在里面，我看他在屋里要么洗，要么做饭啊，洗衣服都开，直接把到这跑了。 知道吗？ 那个房子给盖房房都盖了。 现在原来这边砖都是这个位置，这都是这个地的。这一个叫一个职业叫姑娘，这是三运。很像，还记得吗？我就在这个位置。 那我是一点印象都没得。 对吧？我那还带我来过，就是这儿，这个老门儿，俗称姑娘儿啥，很像算命啥。 就是属闲着嘛。 啊，就是的，这不是在这个地儿，这个房子，这乱建，小瓦房，咱也该破旧的，他那个儿不是。封建是啥时候的嘛？封封建年的，也不知道封建嘛，都是不怎么说嘛。反正你他这出门都是个乡人，咱也不跟谁说话。你还记得吧？你个傻儿，写到天机都不报，你看。 他 的 是头一样的。 嗯。我 下门办事儿都是这个，都是这个。 那个写到天机都那个。 真的 之前奶奶带我来过一次拜过一次，我是那时候好小呀，我都不知道干啥，让我拜，我还拜了，上面挂了一个那，不知道是仙还是啥玩意，一个花像。 你把你都记得你？ 我还拜过。 我三岁之前记我都不知道， 三岁之前我刚几岁，我就记得来过。带一个姑娘，我 你刚记着我回我还没回来，我二十了，我从这在这出去，我刚我几岁回来都不知道。 我完全没有爷爷的， 你肯定不一样，我都没爷爷。 你还想吗？ 我印象我奶奶的印象也都 还有一点，他 我哪有啊？ 我 爷爷那时候也走了，我上哪有印象啊？ 你看你爷爷那时候，我靠，我还没出来时候都去了，我现在刚满月时候不走。 你也刚满月，我一岁我能记了，三岁之前都记不住，没意思了。 但我依稀记得，以前老房子，就是那时候还小，还在老房子那儿嘛。然后腿长，着走路，我靠，那不是。是地里要是那种还是不然 没听的话要看着走了 啊，那反正估计是我也记不住，反正在那放着，反正我也笨。 房梁也是这拆房梁拆房梁就能 解，你也不知道我那时候要是一个人在往我房子住时，你们都在屋里住吧，对吧？ 嗯。 那还有是我那时候我都没跟你们说。 啊。 那因为晚上睡觉，二娘他们不都说，说回去都睡觉时候没人查，谁孩子在打理着，对吧？ 嗯。 你们在郊外啊，对吧？ 嗯。 还有是晚上，我躺床了之后，越睡越不累， 包上边了，但是口音嘛，还是比较重。 哎呀，你 真的算是吃口音。 那这有功夫，我 这音儿，反正他们说是不老实就能看到，我也不知道是 谁。我怎么没看到？ 我靠，我一人上，我尿我的一排的，妈都找不到。 哎呀，哎呀， 从这儿走，从这儿走。 这后台都有名。 右边。 从哪去的？从哪去的？哪条路 好？我们好像也没走过了。从南塘上是不是直接就往台北走那条路？是吧？ 走我这边走吧。 往前面是拐， 提早拐。前面路灯不 亮。往这儿拐是这儿出来的道，往北往后面走。 我这边走，我路灯拐过来，这个没有拐。 好多我是空的，这前脚也空。 咱们城里人在新房子，在老房子，这里是老房。 嗯。月就是啥？ 啥呀？哈哈哈！ 被牙子起来，你那被子有点弯了。 平腰， 平腰。 不是前天晚上被。 多少钱？我出去，俺没看，俺中 了 还玩 着。盖高的没给过啊。哼， 没听说过。刚上高中时候，那一点错不了呗，因为我们那一个教室里有七八个人，一定前胸前后背。 你在五中读的呢？ 嗯。 五中也是能进。 嗯。五中那几年说的新盖的学校花了好多钱，然后收学收的多。多赚点学费。 我打电话说我还能再跑几里，就说， 那个就说往北美洲那条路嘛，是吧？ 天都有点闷，麦德了。 俺村儿都给弄的，都是天弄的。俺那个买人家的，那是干土 地。 我看地图上，它前头有个路口啊。 是的，肯定往右拐啊。 我们还没有走到一半。 没。 就那边路灯。 差不多啊。那边路灯那是大路。俺农村这个景色。城里面看不到，城里面都是楼房， 看不到星星。 是，农村也看不到。我跟你说，你到新疆去行。 现在不是还有点星星了， 在、哎、其实你到这看星星，跟在市里面差不多。 市里头是一点都看不到。 啊？市里面玩楼房灯吗？ 只有晚上灯亮。 哦，那个灯光污染了。 现在。 我记得有， 咱 路上看，这疫情嘛，跟黑着我俩， 我 俺 都是黑的，妈 呀！这半路不好走嘞，往这走， 这关了是不是都看不到了？ 那不至于，还是能看到一点。 哦、那都是关了，都关了看。 啊？ 都是关了看，还没得事。 看得到。 近视，看不到。 旁边土路黑的很。 看到，都是没看到。 然后每回冬天回来的时候，路上都有雾。 跟那天雾大似的，每天起来。 我靠，出门过，我看我看我路上。 那天非让我坐这儿看。我那一天雾多大，后面才说了。那天看那能见度只有个五十米，五十米看不见。 你 在广东那边上班，有没有同事或者朋友啊？跟你在一个公司的？ 在一个公司的没有熟人，都是别的地方的。然后也有同学在广东别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们公司离得远，没在一个区。 就是太黑了吧？ 就是见一两面，平时不太见。 哎，都放假了，有空了约上一起吃个饭呀，差不多了。我们出来都是第一次放假，每天都没过去。我像我这从这儿，我从那坐地铁，咱俩整整整一个多小时。一个城市是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那是隔壁天，方便点都是行不行？ 那你在这待一阵，他去吃饭看着你，这还不行呢。 咱们楼都坏，咱们楼这不修。 这儿地楼 这 一 堵，这儿没堵上来正来。 你看我们房子上面那地楼，那楼修的都不修吧？他这楼不修，俺那个，咱楼应该修一下。那都还没放俺那地里面那都 修过，压回 去了。这都跟之前我们那村的那个路一样， 也是 没翻新，他在这没 翻新。他专门这是他修的路，他铺的盖的地膜，人家盖的地膜把他 等于啥菜？之前种啥菜呀？地膜。不种地也不知道人家种的啥，也不知道这个季节种啥菜。 他是种肉， 啊， 种肉菜哪有改种的？ 我也不知道人家种的啥。 光听烟花的声音，看不到。 烟花。这脖子这边听到声音，看不到。 小事儿，老伯有点钱了，我买茶棚了。哎，他们吃的啥都买茶棚了。 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出去放大牌，然后我姐在外头那儿边那个厕所那儿上厕所，然后旁边那草垛都往里头放了个炮，结果烧起来了。 你也放的？ 我还行，没烧一大片。 反正这个路，这个路应该修。这个我，这个收庄稼是这个路也有用，收庄稼是这个还修。 这指不定收庄稼直接从头里到地流了，不存在。 你存着下地，这个路正常，肯定存着下地。放俺那地里面也修那个水泥桩，你看到是吧？没，我们放那我们那这里那地，那路是比这路好一点。 有的没 修是吧？嗯，有的没修。咱们放俺那我们这里那不都修？那没修。啊，你看那边儿，反正他老爹们那儿才修了一阵儿。你们没 说，那 年 我没 去，那年我去了，他那个是你只是学到汉梁门那儿，嘎岭门那儿，往后面都没学了，那里面往地没学，因为他俩后边住，有人家住他应该都学了，这往后面地都没学。学的是哪方面的？上班哪方面？ 我上大学学软件工程，然后现在实际工作都是 Java 开发。 你学 Java 的？那用的都啥？ 啊？ 用的这个框架都是啥？对。因为今天刚哪版本？十一还是十七？ 国内的公司它好像还是8-11比较多， 8-11， 但我们公司已经上21了。 啊，你那怎么 用的 快？出来都跟不是， 我们的属于更新比较快。 这都一般，都 现在是八千人，应该是切到十亿，实习也是个问题嘛。 啊。 你们每个都直接都往上面干。 我们之前。去年前年还是十七亿，那今年已经换成二十亿了。 但是也在问你们 啊。 你们刚才有没有用到那八模型啊？ 我们要求要求了解各种 AI 啊啥子的，但是实际上公司又要求啥保密啊之类、机密啊之类原因。就是限制用， 限制用只是参考， 但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用了不说都行。 啊， 不要搞得太明目张胆。 他那个大模型用的哪个模型？ 我们公司用的，买的是微软的。 什么模型？ 然后平时我们自己用啥，不要明到说是你把公司的东西放到网上说，免费不就跟差不多啊？ 也有免费用，干掉事儿，肯定买保险类的啥，保险的还是好一些，也有免费的。我看我下载那个 VS Code 里面。 他带一个，对，偷看的。 反正平时你问他啥问题也可以。 对，我最开始用，我们公司用都是那个。 你们编译器用的啥？ 我们编译器，我们公司有点抠门。 ID。 嗯，有一些员工他们用那个 ID 收费版，然后我们想买，咱公司一直每个批，然后。没皮的话，那要不然你就用老版本的公司邮的，要不然你就用那个免费版。 免费版吗？ 它那个社区版是免费的，都不大好用，功能。 我们都是下载以后破解呀。 我们不让破解，我们看。 你们是大公司，容易破解。 对。 我们这小家伙，你去找。小公司直接找我破解，下载直接破解。我把一个表情出来。 我刚毕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呢，两个月跟同学在武汉找个实习，然后我同学随便找的，我也跟他有点一个月，他一天工，实习生一天的上工资一天一百一，然后一个月下来，他是按实际工作天数，按一个二十二天的单位。啊，一个月才2000出头。啊，武汉那边两个月，我们找了一个租两个月的房子，还上下铺两个人，然后吃完饭，然后交通房租一租一付，一点钱不得。 哎呀，我之前早些年，我刚我那是2015我就出来工作了，2015那时候也是公司招的有实习的吧。他月薪只有3000还是3500，这月薪嘛，按月不算钱的。但是招实习的嘛，不知道实习多长时间，应该是没来多长时间，应该就辞了。反正是没培养多长时间都不知道，招进来，可能也是技术好一点的。我现在投简历靠都没来用了嘞，我现在投简历就是除了面试，我在襄阳投简历，投上海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在襄阳投上海，人家一看你地方都不对嘛，你投襄阳本地和武汉的可能有。 襄阳本地的，咱本地也少。 老板一看， 我上网，我是在那个天山物流上面，襄阳都开。我一搜假话嘛，他都才2-3家。 我上班之后，我头一年，我爸妈是筛简历，他们要招人，然后我就是用报社直聘，人多一些 啊。 然后还有我们那时候还用那个啥猎聘，猎聘上人少。 看看我还在不练打拳。 认为 boss 这是 boss 啊，对， 我感觉 boss 都挺认真。 boss 这些闲场的撩起来啥的，都挺 好。基本上也都是在自己的脚尖里看。 对，这肯定是一般都是撂上跟着可以了，就和捡的钱发过来嘛。 我那岁数，我帮忙找钱，我都直接要简历，先看简历。 嗯，看看简历是对，你抓两天撂下来，你简历不行。我感觉是不是年龄大了还是技术不行？人家都是错了都不行。我来， 你是哪一年的？ 我有年工作了，但我现在30多岁，我感觉条件都不行。 你都30几了？ 今年33，去年不是30，我是今年初。去年失业以后，我说关到过年嘛，过年再找活儿吧。去年大概是10月份回来的，我说到过年再去找工作。他妈，我2月份、3月份投简历都没得反应呢。 现在，在现在的高级岗其实挺多的。 是技术问题啊，是年龄问题啊，是啥？反正 太多了。 按理说，你要让我做的话，我也肯定做年轻的，我也不得做30，真是。但反正30也没升上去，我也就是难，光做技术不行。我感觉我这学历也不够，你要说代码深度也没人家学历好，人家研究的深。 招聘第一关，人家 HR 看不懂人家技术，看不懂。 但是我投了都是没得消息啊！我操，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还是因为我是在襄阳，我投上了，去武汉也不行。 用客户自己， 我没想到，看看我有哪个。啥？都做不到啥？年龄大，我们也不合作了。明年去广东那儿，我去他们学硬件，学硬件再学 C。这还是个方向看看，随便反正学学简单的教程。 我上大学教是简单。 你有这个编程基础，你再看随便其实也都那个样，也能看懂。能看懂，但是到时候再说深点的话，跟你看的又不一样，又得现学。教程还是比较容易入门的，那教程都看得懂。但是灵活应用还是达不到，就说教程能看懂，懂一些。明年去了先学硬件，我硬件我是不懂的， 我也是不懂硬件。 上个去了先让编程的，你说做人给我让我学下硬，他们那儿没有人。先学硬件再学软件，瞅瞅看能不能再换个赛道再试。不行，再学 PLC 也行。PLC 屋里面拿个楼梯圈也还可以。PLC 在三线城市比你加个编程要强多。 PLC 是干啥来着？ 流水线那个机器流程控制，应该是。这是一个机器的运行 系统。 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应该跟他们有种叫 CNC 的那种，好像也不一样，跟 PLC 也不一样，这是两个方向，咱也不懂，没了解过。老师也不是说在他爸那儿都是学的 PLC， 学完以后说是去，杭州那边是7000的工资，这只是聊天呢，一夜有说不是的。我也不知道，之前说的是自家的圈儿，老师也在那学也圈儿。我会是啥了？我会开天会，在这9:40吧。我会啥？你会？他们跟你这里下班了。好嘞，也人没打不着。 没来那人吧。